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一集，木生瞬间皱起了眉头。 林小姐， 他话说了半句，眉间的不耐被理智强行压下，轻轻呼了口气，继续落子。林妙妙再次抬手的时候，发觉木生紧紧盯着她的手，她看着他隐忍的神色，心里有些好笑。他落子的瞬间，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刻薄的语气了。 林小姐，你会下棋吗？ 不太会。 妙妙抱歉地道。 不太会，那完全是在胡下吧。 木生心里的怒火如萋萋荒草瞬间蔓延，瞄了一眼更漏，已经是三更了。早知道他脑子有病，半夜不睡觉故意耍人玩，他自己也是有病，竟然还陪着他玩。 木公子别生气。 妙妙瞥着木生眼里的冷意，软绵绵的道歉。 传统的围棋我是下的不太好，不过…… 他指了指棋盘。 你再仔细看看。 木生没好气地瞥向棋盘，是他认真思量、步步谨慎的黑子，以及他信马由缰、随心所欲的白子，看了半天，没看出个所以然来。 你观察一下。 他的手沿着棋盘上的一溜连续的白子比划，小心地提醒。 他们连成一串了。 我看到了。 木生强行压抑着怒火，冷眼看着他，几乎是在冷笑了。 只有傻子才会故意把棋子连成一串吧。 我给你解释一下，这是咱们太仓郡的民间时兴的下法，跟你那种玩法一样有趣。 妙妙笑看着他， 谁先连成五个子谁就赢了，视为五子棋。 传说女娲造人，伏羲做棋，五子棋始于围棋前，兴于尧舜时，古代先民街头巷尾人人爱之。虽说不及围棋高端，但谁敢质疑五子棋在历史中的重量呢？ 他没胡说，木生不知道，只能说明他孤陋寡闻。 木生看着他的脸，微有些出神。他在木家是那样尴尬的存在，养父母除了提供衣食，几乎没有人主动管过他。他会的技能多半是姐姐教的。木瑶是捉妖世家木家的长女，身负重任，她早出晚归，披星戴月，什么都必须学会，而他也不负众望。木瑶很喜欢下棋，可惜爹娘忙于捉妖，他只有满腹理论，毕竟缺个对手。于是他就悄悄教会了木生，姐弟二人时常切磋以增进棋艺。他只知道围棋有一种下法，就是木瑶教他的那一种。 你看着我干嘛？ 妙妙乐了。 你不相信啊？ 木生转而盯着棋盘。 却是第一次听说。 妙妙将棋盘上的棋打乱，扶到一旁。 哎，你不要小看五子棋，它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学问大着呢。 他若有所思地顿住了，问道。 木生，你的棋下的是不是很好？ 少年竟难得地沉默了。他在木家可有可无，人人欺之，只是别人不知道的是，不论任何领域，只要有机会接触，他就会像被浇灌的幼苗一样疯狂地汲取知识，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和完美。下棋也是一样，更何况这是姐姐手把手教的。初始时他总是输，到后来木瑶已经不是他的对手，但是他很少赢过姐姐，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刻意输棋。 因为穆瑶不喜欢他奇风诡谲，不喜欢他为了赢不择手段。既然姐姐不喜欢，那他就不赢，宁愿做出天真又愚钝的模样，扭捏不定，撒着娇央求穆瑶。 阿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。 那时穆瑶就会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，拍拍他的头。不行，一定要下到最后。 可是我会输啊，姐姐已经快赢了。 穆瑶板起脸来，不能因为怕输就不下了。来，阿生，洛子。事实上，他何止不会输，他还知道怎么能让穆瑶不着痕迹地赢。可是穆瑶已经很久没有跟他下过棋了，因为柳福一也是个中高手，他是姐姐最欣赏的棋风稳健又正派的类型，他们双双对对，棋逢对手。穆生眸光渐深，妙妙见到黑莲花一张白玉般的脸上几番阴晴不定，有些后悔自己的多嘴。看这模样，想必是下得不好了，谁让他不会围棋，看不出门道。黑莲花努力又费劲地下了半天，让他给玩了。他心里突然生出了一丝愧疚。 我刚刚说到五子棋看起来简单，实际却很难。 他违心又圆滑地转过了话题。 穆公子，你围棋下得再好，也不一定能驾驭得了这小小的五子棋。 他将棋子分好，黑的留给自己，白的推到了他那边。 玩一局试试。 穆生看着面前的一盒白子，蹙眉。 换子了？ 是呀。 林妙妙弯起眼睛，拈起一枚莹白的白子给他展示。灯花映在他的眼睛里，像两轮小月亮。 这是云子，色如嫩芽，白的像穆公子一样，多好看啊。 穆生心里一阵不是滋味。四更天，夜最深，万物沉睡时，林妙妙屋里的灯仍旧亮着。穆生与林妙妙面对面坐着。 穆生，你输了。 哎，穆生，你又输了。嘿嘿，又让我赢了。 你好好下，你别老让着我呀。 穆生顿了顿，再来。疲乏的时候，他打量对面的妙妙，滑下来的一缕碎发被他粗鲁地别到了耳后，身子前倾，一双眼睛定定地盯着棋盘，半晌像是见着了老鼠的猫一样，眼里倏地一冷，弓起身子猛地一扑，搭的一下捉住了猎物。 穆生，你看你看，你又输了。 他喜不自胜，眉宇间还带着点狡黠的幸灾乐祸。木生向下瞥去，果然在一堆乱七八糟的快要占满整个棋盘的棋子里，找到了一行藏匿其中的连续的黑子。木生皱皱眉头抱怨道， 哎呀，我眼睛都花了。 我眼睛也花了？ 他还沉浸在喜悦中，脸上的笑容还没褪去，得意忘形。 那我怎么能找得到呢？ 穆生无言以对，他突然想起走江湖时曾听过一句话，大约是想要与男人做朋友，陪他喝一场酒，想要与女人做朋友，陪他看一场戏。这话说的不准确，有的女人陪他玩几局棋，他就连穆公子也不叫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